很假，你相信吗？从这里走，你会看见一路的灯光香格里拉，你会激动吗？哦，你会哭。朝前走，别回头，阳光暖暖洒在忧郁的胸口，往事一步一步悠悠写上了。压抑压抑吧，昨天种种艰难困苦捆绑我们，压抑不压抑，没有谁能明白谁的心里。还伤心吗？还痛苦吧？

自在，能通往陌生未知的路上，向神往 世上，带今天的心。 山谷里的天，永远那样蓝。山谷里的居民有许多许多的爱。山谷里 I'm gonna love you 交给爸爸，自然的像植物，放在那儿。

声一直记载诗中的喜鹊，爱上弹唱不语，也爱上拒绝，我也小心失去一些，失去乖张色彩，其笑没察觉，失去化蝶姿态，白日梦要解，失去指尖鱼儿，它游离黑夜。 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，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。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，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。

你的身旁，那片土下将成为我永久不弃的地方。

迟暮光远又照进荒江野洲，隐形后如我而前辗转几人口，你一数年之间抚平陌生眉头，现实可及又故人烟未添了愁，我将灯花掉落正是你明时候，昏昏亮眼谁家少年不风流，谁人长情长如旧，谁向南不忆数十若曾风清秀，谁家老者怕灯笼，谁人故旧不如旧，谁揽着风花雪月只和心间走，谁家少年不风流，谁人长情长如旧，谁无歌见字如面斗转二十秋，谁家老是爱江湖旧，而今怕听更漏，你不是柳梢粉黛，我飞晚湖后，趁他红尘未休，再敬一醉方休，免诉我老生常谈，等着我更留，谁家少年不风流，谁人长情长如旧，谁向南不忆数十若曾风清秀，谁家老者怕灯笼，谁人故旧不如旧，谁揽着风花雪月只和心间走，谁家少年不风流，谁人长情长如旧，谁无歌见字如面斗转二十秋，谁家老者怕灯笼，谁人故旧不如旧，谁前往岁月无万里花

尘簌簌滚滚，微微诉说不尽波澜。烟窗听风声，痕迹都黯然。故事悲剧上成不愉快的夜晚，时间已过，记而被吹散。

that we were there together, together. Oh, there's a bridal tree, one room bright and neat, complete for us to share together.Can see that distant steeple, not a sign of people. Who needs people when the steeple bell says goodnight? Sleep well, I will thank the small hotel together.La la la la la la 歌唱，是我没有听。